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一篇，山蜃楼第十一集。心慈心里痒痒的，很想看看这个闷骚的孟劲松会以怎样的雷霆手段去逼问不明来者，又觉得就这么跑过去了不太好，被赶回来就太没面子了，于是陪着孟千姿在包房吃饭，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。饭至途中，孟劲松回来了。 这就问完了？ 孟劲松没吭声，只是看了他一眼。 哦，懂了。接下来的话题敏感，不是很适合我。嗯， 心慈很识趣地把碗一推，默默出了门。他到孟千姿身边一年多了，很多场合都已经不用回避，自己都不拿自己当外人。但总有一些事提醒着心慈和他们之间是有弊的。这感觉酸溜溜的，不太舒服。 这么快，那人是全吐了还是死不开口？ 哎呀，只问出一半，接下来的得你去问了，我是不敢了。 不敢？他能咬人呢，你不会吓他的牙？ 孟劲松不忙回答，先把问出的向孟千姿交底。 那人说呀，自己叫神棍。 神棍？这算什么？没名字吗？ 有啊，身份证上叫沈木坤，木头的木，昆明的昆，这不就是神棍吗？一听就是假的。 查不到亲属关系？ 查不到，他自己说小时候被人扔在云南省的小村村村口。 什么小村村村口？你舌头捋不直吗？ 哎，那个村名啊叫小村，合起来叫小村村，他的村口就是小村村村口，就是靠讨饭吃百家饭打零工长大的。他现在五十挂零了，出生的时候正是国内大运动那会儿，是比较混乱。 那个年月生了孩子养不活，丢村口、河埠头、庙门都是常事。见孟千姿没有要问的，孟劲松继续往下说。 请帖是万风火帮他搞的。 万风火？ 孟千姿觉得这名字耳熟。孟劲松不愧是特助，随时解惑。 就是收钱帮人打探各种隐秘消息的那伙人，奉武侠小说里的白晓生为祖师爷，最大的档口在重庆解放碑。万风火是前任管事的，现在是半退休。 想起来了，以山鬼之骚包，这样的人当然在结交之列，应该是川渝的山户负责关系维护。 万风火打听到你在这请客，帮神棍弄到了李长年的请帖。一来啊，年纪相当；二来李长年住得偏，几年都不出一趟山，也不跟别人交往，认识他的人不多。这姓万的呀，大概就是以为吃个饭人又多，容易蒙混。 这个万风火，我们是缺了他的过节费吗？ 中秋、元旦、新年三节都送礼上门，一次也没缺过呀。 哼，拿了我们的，三人来乱我的场子。姓万的年纪也不小了，还这么不懂事儿。跟川渝那头说一声，教教他。 千姿，我觉得吧，先不要忙动，你先去把话问清楚了再说。 这是他第二次强调得你去问了。孟千姿脸色一沉，他不喜欢人家卖关子。孟劲松苦笑着从手机上调了一张照片给他看，这应该就是那个自称神棍的，约摸四五十岁，长得挺喜感，糟糟卷发，眼镜可能是刚刚挣扎时碰坏了，一根镜腿不自然地扭着，一边的镜片还裂开了。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正咧嘴笑着，双手抓着外套向两边撑开，露出里头的一件白色文化衫。 这刚照的，被人就差五花大绑给抬出去了，居然还笑得出来。 孟劲松知道他还没有看到关键的。 你放大， 看他文化山上的字儿。 文化山上有洋洋洒洒一列字，孟千姿先还以为是衣服的特色设计，他放大了细看，居然是油墨签字笔手写的。上书：姿姐儿，不要为难这人。落款是一个字：七。孟千姿一愣，脱口说了句： 我七妈？ 山桂斋七位姑婆年纪从40到75不等，除了行首的高金红被她叫做大娘娘之外，其他几位按年纪大小分称二妈到七妈。高金红不爱被叫大妈可以理解，她虽然75了，每日早起必化淡妆，每周做面部护理，有 Tony 上门给她护理头发，90年代时已年逾五旬，还频繁赴港赴台，只为买那一季最潮的美妆美衣。孟千姿扪心自问，觉得那句大妈也确实叫不出口。而行末的那位七妈名唤显琼花，最喜欢喊她姿姐。 哎呀，这是七姑婆的手笔。千姿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问了吧？本来想给她松松骨头的，结果她这衣服一掀呀，我这……哎， 不至于穿了一件黄马褂，谁敢服七姑婆的面子？ 我七妈，我记得她是去…… 去了云南云岭一带半山，年初就去了。 对于这些小节，孟劲松职责所在样样都记得清楚。半山和巡山一样，是山鬼高层的传统，因山而生的人得时时亲山，不能不接地气脱离群众。巡山是走马观花，类似于到此一游，半山就是常住，少则3-5月，多则一年。七位姑婆中，除了大娘娘高金红年纪大了常住黄山别院之外，其他几位依着自己的喜好各有首选的半山。比如三妈倪秋慧钟爱川渝一带，尤喜峨眉山和青城山；四妈景如斯独好秦岭，以华山为首选；而七妈显琼花偏好云南一带的山系，如云岭山脉、无量山脉、哀牢山脉等。新词有过促狭的比喻，说是几位姑婆各有各的山中爱豆，去半山就是给爱豆打 call， 因公去别家的山头转悠叫拜墙头。孟千姿整了整眼罩，长身站起。 唉，既然是我七妈打过招呼的人，那我得过去关照关照。 新词下了楼无所事事，各桌都吃得热闹，但跟他没关系，他又不是3-2句话就能跟人称兄道弟的自来熟性子，只能悻悻倚住大厅角落处的一根立柱，瞎点着山点解闷。正百无聊赖，边上有人经过，已经走过他了，又停下来。 哎，新，化妆师啊。 新词抬头看，是个不认识的男人，约莫27、8岁，中等身材，样貌普通，但给人感觉挺稳重踏实。那人自我介绍说： 啊，我叫秋冻，孟助理安排我站大厅。 原来是自己人，新词很客气。 啊，叫我新词就好。 站大厅，刚好像一直没看见这人呢，而且这人明明是才从外头进来的。估计是被刚冒名顶替李长年那事闹的，我也有点疑神疑鬼了。 秋冻看出了他的疑惑，笑着扬了扬手里的一叠打印纸。 啊，刚去复印了，八亨镇的老港呀，拿了个稀罕的符样来请人看，问了几个人都说看不懂，原件呢就2张，还聊了火，我帮他呀多印了点，难得一屋子能人，帮他多散散。 原来如此，新词往边上让了让，以示你忙，不打扰你办正事儿。秋冻冲他点了点头，正要抬脚，又想起了什么。 哎，咱们大孟小姐懂福吗？要不让孟小姐也帮着看看。 孟千姿哪懂这个呀，稍微复杂一些的纹样她都说是鬼画符。 新词正待摇头，突然反应过来。 我怎么能说千姿不懂呢？任何时候我都该维护千姿那无所不能无所不通的高大上神秘人设。再说了，秋冻这一脸期待的显然也巴望着自家大佬会他人之所不会，能他人之所不能啊。 于是他煞有介事的点头，接过一张卷在手心，预备着见到孟千姿时给他，或者等秋冻走了再随手扔了。忽听到楼梯上脚步声音，与此同时嘈杂的大厅瞬间安静。是孟千姿下来了。这大厅里除了几个包房约见的，大部分人都没见过他，但知道他就在小房间，所以人一现身那是自然而然顿成全场焦点。孟千姿大概也习惯了，坦然承受各方注目，不做任何回事回应，带着孟劲松很快消失在转角。大厅里如蜂群始噪，虫又嗡嗡有声，新慈一路目送他真是与有容焉。 啊，我的作品真的是太美了呀，天知道为了千姿的妆容造型我是多么的尽心尽力啊。很好，哪怕遮了一只眼都能不堕气场风范，我新慈真是居功至伟。 新慈乐颠颠地收回目光时，又看到了那个年轻女人，没法不注意她。别人都在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时，只有她泰然自若，不紧不慢低头用餐。她应该是苗女，梳发髻，耳际垂下长长的苗银香老蓝宝石坠链，更衬得脖梗肌理白腻，细致动人。 奇怪，她并不完美，而我是个要求完美的人，千姿衣服上哪怕有一处褶皱我都要给抚平了，但看到这个女人那些挑剔的心忽然就淡了，觉得那些瑕疵处，比如嘴巴不够小巧，下颌处略显方，都无伤大雅，甚至还透着拙朴的美。 那女人似乎察觉有人在看她了，眉头微蹙，像是要抬头。心慈瞬间手忙脚乱，赶紧移开目光，生怕她觉得自己是个偷窥猥琐男。不不不，她没有在看她，她在忙正事儿，投入的忙正事儿。心慈后背都热了，急中生智，想起来手上还有道具，赶紧把那张复印纸抖了开，装作是在聚精会神的研读符样。 那女人在看我了，绝对在看我。 心思如芒在背，读得更加投入，眼前的浮图蝌蚪一样跳脱不停，捏着纸边的手都在微微打颤。他给自己催眠 啊，我在忙，我一直在看符，我没看你，你也别看我，我在看符、啊、对对对，我在看符、哎、这个符真好看、哎、这个符、哎、这个符怎么有那么点儿眼熟呢？ 屏退了闲杂人等，孟千姿在神棍面前落座。这是个走廊尽头的小包间，离着大厅有点远。柳冠国包了整个酒楼，客人都聚在一处，更显得这儿安静乃至寂静。神棍圆睁了眼，滴溜溜地看着孟千姿。 你就是孟千姿？哎，你这是天生一只眼吗？ 孟千姿还没来得及应一声，他又指着自己的眼睛示意，这属于很不会讲话了，但凡换了个人多半当场就要掀桌子。然而正因为孟千姿不是天生缺陷，所以他并不忌讳，再加上神棍说话时的神色表情并不让人觉得冒犯，只让孟千姿觉得这人250或者天生缺心眼儿，逗弄这种小角色还不跟逗猫弄鸟似的。孟千姿笑了笑，一只胳膊撑在桌面上，以手之仪压低声音，语气神秘。 不是，我这只眼里啊长了两个眼珠子。 站在边上的孟金松眼神无奈，胸腔里裹了团叹息，那心情一如当初接到孟千姿送的眼罩和盲杖。然而更让他觉得荒唐的是，神棍居然激动了，是真激动，一张老脸都放出光来。 哎，重瞳子，你居然有一只眼是重瞳子？你知不知道，上古五帝之一的禹舜就是重瞳子，还有啊，传说中造字的仓颉，他是龙颜四目。有重瞳的人都是圣人呐，你知不知道？ 是吗？ 孟千姿的独眼里掠过一丝茫然，他当然不知道。他之所以没说眼罩底下是三个眼珠子，纯粹是觉得太挤了，装不下。然而他是谁呀？角色转换极其自如，手指已经竖在了唇边。 嘘，小声点，别让别人给听去了。 哎，那我能看看吗？ 神棍的身子兴奋的有点抖，声音随之低了个八度，还真听话。孟劲松看了神棍一眼，他怀疑这人是不是有病。 一个眼眶里挤出两个眼珠子，这一听就是胡说八道啊！再说了，普通人听到的话，第一反应难道不应该是惊讶或者质疑吗？怎么连惊讶质疑都给省略了，直接奔激动去了呢？ 孟千姿坐直身子，食指勾起，指甲在桌面上磕了磕。 先说正事，你混进我请客的场子想干什么？ 我听说你要去抛山取山胆，能不能带上我呀？ 听到取山胆三个字，孟金松的脑子嗡了一声。 这么机密的事，山鬼上下只有七位姑婆、千姿和自己知道，连对新词都没有透风，这个神棍怎么知道呢？仙琼花居然把这事告诉一个外人。 孟千姿面无表情，慢慢倚住椅背。 你怎么知道我要剖山取胆？ 这神棍还真不会看人脸色。孟千姿这语调阴沉的，换别人都该打哆嗦了，他居然还很兴高采烈地说： 这说起来呀，还真是巧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